沉重又 请别说爱上我是一个错，哪怕注定没结果，我不是故意对你冷漠，也不想让你难过，也许我太过自我，让你受尽了折磨，现在只想对你说，我爱你胜过你爱我。 身在多余的秋，如何快乐？场景已经怎么快乐？窗外在下着雨，我的眼泪在风中驻守。在等爱一个人，能抓住他的心，天长地久，一起想白头。难过的时候，我学会了独自承受。为什么你变得不再温柔？想你的时候，是否也能感受？爱错了你也不会 不休 回头。请别说爱上我是一个错，哪怕注定没结果，我不是故意对你冷漠，也不想让 忘的手。